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56集。村民们原本已乱了阵脚，听那位修士大喝刚吃了一粒定心丸，谁知却见几名修士齐齐脸色发白，转身拔腿就跑，一阵风一般瞬间就冲出了森林，冲下了山，弃他们于不顾。都猜到这片山头一定有什么了不得的大邪祟，连这些修士也没办法，刹那间魂飞魄散，顷刻便做鸟兽散，逃得干干净净。一个村民逃得慢了，落在最后摔了一跤，满嘴泥巴，本以为落单死定了，却突然见到一名年轻的白衣男子站在前方，眼睛不由自主一亮。这男子腰悬长剑，似乎周身都罩着一层朦胧的白光，在幽暗的森林里恍如仙气凌然，不似凡尘中人。这村民立即求助道： 公子，这位公子救命，有鬼啊，快快快快快快把这腰…… 话音未落，又是一具尸体落在他身前，那张七窍流血的面孔刚好和他打了个照面。就在这村民吓得快晕过去的时候，那男子对他说了一个字：走。虽然只有一个字，可这村民感觉到一阵莫名心安，仿佛得到了免死敕令，忽然涌上了一阵力气，爬起来头也不回地逃去。这名白衣男子看了看森林中满地乱爬的血尸，似乎不知道该作何评价。他抬头望去，那原先坐在树上的黑衣客也轻轻巧巧地跳了下来，瞬间闪到他身前，便将他压在一棵树上，轻声道： 哎，这不是冰清玉洁的寒光君蓝忘机吗？到我的地盘上来做什么？ 四周是一地的血尸，正在或茫然或狰狞地努力爬来爬去。这人伸出一只手撑在树干上，蓝忘机被困在他的身体和树干之间，面无表情。只听这人又道： 既然你把自己送上门来了，那我就…… 蓝忘机一只手便把他两只手腕都锁住了。形势逆转，被蓝忘机反制住的黑衣人惊讶道： 天哪，韩光君，你太厉害了，不敢相信，令人震惊，匪夷所思，你居然用一只手就制服了我，我根本没办法反抗，可怕的男人。 蓝忘机不说话，他的手不由自主抓得更紧了，对方的惊讶变成了惊恐。 哎哎，好疼，放过我吧，韩光君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，你不要再这样抓我了。你也千万不要把我绑起来，更不要把我压到地上。 看他的言语动作越来越浮夸，蓝忘机的眉间抽了抽，终于出声打断道：别玩了。魏无羡讨饶讨得正起劲儿，惊讶道： 为什么呀？我求饶还没求完呢。 你天天都在求饶，别玩了。 你这样用一只手抓着我不累吗？只剩一只手做事多不方便呢。 定定神，蓝忘机状似彬彬有礼的道： 那请问我该怎么做？我教你喽，你把墨额摘下来捆住我的手，不就方便了？ 蓝忘机静静看了笑嘻嘻的他一阵，慢慢的把墨额除了下来，展给魏无羡看，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，在他双手上打了个结，重重地把魏无羡这两只不规矩的手按到他的头顶上固定住，埋手到他颈项之间。正在此时，草丛里突然传来一声惊叫，两人瞬间分了开来。蓝忘机把手放到碧尘剑柄上，却没有贸然出剑，因为方才那一声惊叫甚为清脆娇嫩，明显是个小孩子，若是误伤路人，那便糟了。半人高的草丛簌簌抖动，草丛窜动的痕迹越来越远，看来是溜走了。 魏无羡和蓝忘机追了几步，山坡下方传来一个女子喜极的声音： 绵绵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能在这种地方乱跑呢？吓死娘了。 魏无羡一怔，绵绵， 刚觉得这个名字很是耳熟，他一定在哪里听过。另一个男子的声音责备道：让你夜猎的时候别乱跑，你还一个人往前冲，被鬼吃了的话，你让我和你娘怎么办？ 绵绵，怎么了？怎么这副样子？ 最后一句应该是在问那女子。 青阳，你快看看，绵绵没出什么问题吧？怎么这副样子？是不是在上边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了？ 确实是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。蓝忘机瞅了魏无羡一眼，魏无羡无辜地回看他，做口行道： 造孽呀。 他分明没有一点荼毒小朋友的反省内疚之情。蓝忘机摇了摇头，二人一齐出了坟地，转下坡去。坡下三人立即惊讶又警惕地望向他们。一男一女是夫妻，都蹲在地上，中间站着个梳着双环的小姑娘，大约才十岁左右。那女子是个容貌颇为清丽可人的少妇，腰间佩剑，第一眼见到魏无羡立即拔出剑锋指他喝道： 什么人？ 魏无羡道：不管是什么人，总归是人，不是别的东西。那女子还要说话，却看到了魏无羡身后的蓝忘机，她当即一怔道： 寒光君。 蓝忘机居然没有佩戴墨额，一时之间那女子竟不敢确认，若不是那张脸令人见之难忘，恐怕还要迟疑一阵。那女子把目光移回到魏无羡身上，恍惚一阵道： 那你是 夷陵老祖重归于世的消息早已传开，现在和蓝忘机在一起的一定是他，因此被认出并不奇怪。魏无羡见那女子隐隐有激动之色，相貌又有些面熟，心道： 难道这位夫人认识我？我跟她有仇，招惹过她？不对呀，我不认识叫做青阳的姑娘。 啊，绵绵！ 魏无羡恍然道：你是绵绵？ 那男子瞪眼道：你叫我女儿干什么？ 原来那名方才乱跑不小心撞破他们的小姑娘是绵绵的女儿，名字也叫绵绵。 魏无羡觉得颇有意思，一个大绵绵，一个小绵绵。 蓝忘机对那女子颔首施礼道：罗姑娘。 那女子将颊边微微散乱的头发拂到耳后，还礼道： 韩光君。 又望向魏无羡道： 魏公子。 魏无羡对那女子笑道： 罗姑娘。 啊，这回我可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了。 罗青阳略微羞赧的一笑，似乎想起陈年旧事，很不好意思，将那男子拉上来道：这是我夫君。 那男子觉察他们并非恶徒，面色缓和下来，寒暄几句。魏无羡随口问道： 不知这位先生是哪家族人，何派门人？ 那男子很爽快地道：哪家的都不是。罗青阳望着丈夫含笑道： 我丈夫并非玄门中人，以前是商人，不过他愿意和我一起夜猎。 一个普通人，还是一个男子，竟然愿意放弃原本安定的生活，不畏漂泊，不惧危险，敢和妻子一起颠沛流离，奔走各地，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事。魏无羡不禁肃然起敬，他道： 你们也是到这儿来夜猎的？ 罗青阳点头道： 正是。我听闻这座山头有野坟邪祟作乱，侵扰此地民生，苦不堪言，因此到这里来，想看看有没有要帮忙的地方。你们二位已经处理干净了？ 若是魏无羡和蓝忘机已经处理过了，那便不需要别人再插手了。魏无羡却道： 你们被那些村民骗了？ 罗青阳一怔：此话怎讲？ 啊，他们对外说是邪祟无故作乱， 实则是他们自己先挖坟盗墓，将死者尸骨胡乱丢弃，才遭到野坟主人的还击。罗青阳的丈夫疑惑道，是吗？可就算还击，也不必杀害好几条人命吧？魏无羡和蓝忘机对视一眼道， 这个也是假的，根本没出人命，我们查过了，只有几个挖坟盗墓的村民被阴魂吓过之后卧床了一段时间，还有一个人逃跑太匆忙，自己摔断了腿，除此以外没有伤亡，什么好几条人命，都是他们瞎编来耸人听闻的。 罗青阳的丈夫道，竟然是这样，这也太无耻了吧。罗青阳叹道， 哎，这些人呢？ 他似是想起什么旧事，摇了摇头道， 哪儿都是这样的。 魏无羡道，刚才我吓了吓他们，这次之后他们应该都不敢上来盗墓了，邪祟自然也不会去找他们的麻烦，解决了。罗青阳道， 可他们若是请别的修士来强行镇压？ 魏无羡笑了笑道，我露过脸了。罗青阳了然，夷陵老祖已经露过脸了，被那几名修士看到之后，必然会到处扩散消息，旁人只当他已经把这一带划成自己的地盘了，哪个修士吃了雄心豹子胆还敢上来惹他？罗青阳笑道， 原来如此，方才看绵绵吓成那样，还以为他遇上了什么邪祟，若有失礼之处还请切莫介意。 魏无羡心道，不不不，可能我们这边才比较失礼。面上则一本正经道， 哎，哪里哪里，哎，吓到了小绵绵，也请你们不要介意。 罗青阳的丈夫将女儿抱了起来，绵绵坐在父亲手臂上，鼓着脸颊瞪魏无羡，一副又是气恼羞愤又是难以启齿的小模样。魏无羡见她穿着浅绯色的小裙，脸蛋玉雪可爱，眼睛犹如紫黑的水晶葡萄，很想拧拧她的脸蛋，终归是人家父亲在一旁虎视眈眈，只捏了捏她垂下来的小辫子，副手笑眯眯的道， 绵绵长得可真像罗姑娘你小时候。 蓝忘机看了魏无羡一眼没说话。罗青阳乐了抿嘴一笑道， 魏公子，你说这话不心虚吗？你当真记得我小时候长什么样子？ 这抿嘴一笑依稀与当年那个穿绯色纱衣的小姑娘重合在了一起。魏无羡分毫不觉得羞愧，说道， 当然记得，和现在也没什么差嘛。对了，她几岁了？我给她发点压岁钱。 罗青阳和丈夫连忙推辞道， 不用不用不用。 魏无羡笑道，用的用的，反正不是我出，哈哈。夫妻二人微微一怔，尚未明白过来，蓝忘机已自觉往魏无羡手里放了东西。魏无羡从蓝忘机手里接过那几颗沉甸甸的压岁钱，坚持要送给绵绵。罗青阳见推辞不过，便对女儿道， 绵绵，快点谢谢韩光君和魏公子。 绵绵道，谢谢韩光君。 魏无羡道， 绵绵，是我给你的呀，你怎么不谢我？ 绵绵气愤愤地瞪魏无羡一眼，不管魏无羡怎么逗，就是不肯和他说话，只是低头拉脖子上挂着的一条红绳，拽出了一个精致的小香囊，很宝贝地把压岁钱放了进去。不久便下了山头，魏无羡只得颇为遗憾地同他们道别，和蓝忘机一起走另一条路了。等他们身影消失之后，罗青阳责备女儿道， 绵绵，这么没有礼貌，那是从前救过娘亲性命的恩人。 她丈夫大惊，是吗？绵绵，听到没？你看你多没礼貌。 绵绵嘟哝道，我不喜欢她。 罗青阳道， 你这孩子，你要是讨厌她，你早把压岁钱扔了。绵绵红扑扑的小脸埋在父亲胸口，哼哼唧唧道， 他干坏事。 罗青阳啼笑皆非，正要说话，他丈夫祈祷， 青阳，我以前听你提起过这位韩光君， 记得他是位世家出身的大人物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小地方猎这种小猎物啊？罗青阳耐心地对丈夫讲解道，这位韩光君和别的名家名士不一样，他一向是逢乱必出，只要有邪祟作乱为祸害人，无论业猎对象品阶高低功劳大小，他都会前往相助的。哦，倒是位真正的名士。说着她丈夫紧张又疑惑地追问道，那位魏公子呢？你说他是救过你命的，可我好像没怎么听你提起过这个人，你以前什么时候遇到过性命危险吗？罗青阳抱过了绵绵，目中有异样光彩闪动，微笑道，那位魏公子吗？另一条路上，魏无羡对蓝忘机道，没想到当年的一个小姑娘，如今的女儿也是小姑娘了。嗯，可是这不公平啊，明明她当时看到的应该是你在对我干坏事，为什么她看我比较不顺眼啊？蓝忘机尚未答话，魏无羡又转了个圈，面对蓝忘机倒退着走，边走边道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其实她心里一定喜欢我，就和当年的某人一样。蓝忘机掸了掸袖子上并不存在的灰尘，淡声道，请把墨额递给我，魏远道。听到这个陌生的名字，魏无羡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，啧啧笑道，嘿嘿，我说吧，蓝二公子，这不喝醋了是不是？蓝忘机垂下眼睫，魏无羡挡在他身前，一手搂住他的腰，一手托起他下颌，严肃地道，老实说吧，你这壶醋喝多少年了，怎么藏这么好，我都没闻见酸味儿。蓝忘机习以为常地配合魏无羡扬起脸，忽然感觉有一只不规矩的手摸进了胸口，低头去看，魏无羡的手却已经抽了出来，拿着一样东西，故作惊讶道，这是什么？那是蓝忘机的钱袋。魏无羡右手将这只精致的小钱袋转得飞起，左手指着他道，韩光君啊韩光君，不问自取是为偷，当年他们怎么说你来着？名门之后，世家子弟楷模。好一个楷模呀，居然暗地狂喝浓醋，偷了人家小姑娘送我的香囊，用它做自己的钱袋，难怪我醒来之后到处都找不着他。要不是小绵绵胸口挂的那个小香囊和这个一模一样，我还想不起来呢。你呀你呀，说说怎么从昏迷时候的我身上把它摸走的，摸了多久？蓝忘机面上一阵微微的波澜闪过，伸手去夺，魏无羡把钱袋一抛，躲过他的手退了两步道，说不过就要抢了，修什么呀，这也要修？我总算知道我为什么不知修了，咱们俩真是天生一对，肯定是因为我的修都放你那儿了，你替我收着了。遇到罗青阳夫妇的次日，二人来到广陵的一座小镇上，魏无羡举手搭在眉间，望见前方九招飘飘的幌子，说道，前边休息吧。蓝忘机点了点头，二人并肩前行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